真爱下去，孤单于风里痛哭，情渐浓和渐淡，必须去面对，痛苦中感到畏惧，曾热情和热爱，一心爱下去，旧情怀引我再生，曾共行和共爱，相拥进梦里，到今天得我独行。紧握灰色失意的人生，伤感因痴心得过分，他方的你好与梦中，记起这痴情女人，于冬天跟你用心爱过，雪像梦灰梦幻，一生不变无疑问，怎么今天你没声告退，我痛极无说话，做失恋single